就需要有人，是吧？啊，需要呢有企业，甚至呢需要啊有咱们这个媒体来帮助大家少得病不得病，得了病啊知道如何科学的调养预防保健康复，不吃呢有毒的药，不花没用的钱，不走啊错误的弯路，说如何实现这样的美好的愿望呢？哎，这就需要文化和知识的积累，光积累光知道了还不行，还要推广，是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啊，让地球人都知道慢性疾病是可以保健预防的，人们是可以带病过着健康幸福的生活。乍一听矛盾，带病怎么还能健康幸福的生活？哎，人老了都会得病，是不是？因为本身病就是人的内脏器官组织细胞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对不对？你多么高级的工程师，你最后是怕得退休啊，一样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终有一天呢它的功能会衰竭的，而且这个衰竭从年轻的时候，从我们成年的那一天，人到三十周岁，人的组织细胞便开始以每年平均1%的速度开始衰老，是吧？那么衰老多少年啊？衰老100年，功能全报废。那么30岁加上100年是130岁。但是你谁家点蜡，是吧？咱们那个没电的时候，你点蜡头，你家的蜡头能最后把一滴的蜡油都烧光吗？不是的吧？所以一样的道理，人的元气，人的五脏，并不是100%消耗殆尽的时候，它才停止工作。也就是你家车里的那个油箱，不是最后一滴油都没有，那车才灭火的，可能还剩一碗油呢，但是已经不够汽车引擎工作，是不是啊？那油泵已经把那油泵不进去了。那么这些是多少呢？90%，是不是？哎，就像我们给大家讲那个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硬化堵塞30%的时候，人是任何感觉都没有的。堵塞50%一半的时候，冠心病刚刚有症状。堵塞70%的时候，心绞痛了。80%叫心梗，放支架能把人救活。90%也叫心梗，对不起，支架放不了，只能搭桥了。所以啊，按照这个经验我们来计算，人是吧，什么病都不得，正常自然衰老，无疾而终，享尽天年，应该是我们衰老90%，也就是90年加上成年的30岁，天年120岁，和《黄帝内经》的天年论啊，天衣无缝，切合呀，切合。所以说，谁说中医西医老打仗，是吧？那都是两把刀，不懂的人 把中西掺和到一起，那肯定打仗，对不对？你了解了文化的精髓之后，你再运用起来，那是天衣无缝，完美合一。所以中西结合呀，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啊，更不是中药掺着西药吃，是吧？也别把中药都往血管里打，它会迷路的，是吧？更不要拿西药的麻醉药往穴位上怼，是吧？也没有用，麻醉药到哪儿都麻，不用往穴位上扎。所以中西结合，不要流于形式，要从它的文化精髓开始。故而啊，我们说养生有道，文化先行。你懂了养生文化了，哎，你这一生啊，也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不会得什么大病，不会有什么大灾，啊，平平安安，是吧？安享晚年，啊，幸福、快乐、健康的人生，是不是？最近我们在说这个和中风预防有关的知识，是吧？说了血液、血管，哎，和血压。血液、血管是物质，它就这么存在着的。血压呢，啊，它是波动变化。正所谓大海无风三尺浪，是吧？啊，未有源头活水来。啊，人活着有血压，啊，人死掉了没有血压了，中医说没脉了，对不对？哎，所以呢，血压它是一个能量。哎，那我们先说物质，讲了这个血液当中的物质，说了血脂吧，是吧？哎，总结几条：高脂血症会堵血管，粘到血管上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吧？人体血流量最大的地方就最容易堵，是哪儿啊？心、脑、眼，所以这是中风的高发的危险的地界儿，是吧？那么高脂血症和脂肪肝哪个病重啊？哎，我们说了，兵熊熊一个，是吧？将熊熊一窝。生理学上说，人这个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肝脏消化什么呢？消化大米干饭吗？不是的，消化脂肪。啊，因为肝脏制造胆汁儿，胆囊是胆汁儿储藏的仓库。自古道，用进废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你用它，它就进化，是不是？你不用它，不用它，它就退化呗。所以呀，什么样的人得胆囊炎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肉吃多了的，还有那个就是不吃肉的。第三条就是吃饭的时候老堵气的，胆管不通，胆汁排泄不畅，沉淀的久了，胆汁浓缩，叫胆酸盐钙盐沉淀。哎，这是胆结石、胆囊炎、肠炎发炎，黏膜增生长息肉，息肉长大了要癌变。哎，你看，哎，所以什么叫条理清晰呀？哎，你得说的头头是道，你不能让人问住了，问的哑口无言。哎呀，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什么老师啊？啊，哎，我不知道这个病，你不知道这个病，你当哪门子大夫啊？你出来混饭吃的吗？是不是？所以说，脂肪肝比高脂血症严重。那么我们拿来好多 降脂类的化学药物一看，会导致脂肪肝。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饮鸩止渴，这鸩呢是一种什么呢？鸟。这鸟的羽毛和血呀都是有毒的。哎，这个毒药你放到酒当中无色无味，是吧？你说我渴了，我喝呀带有毒药的药酒和毒药的水，喝完了解渴了，渴是解了，人中毒死掉了。你说是解渴重要还是喝毒药死掉重要？所以我们与其解了渴喝毒药死了，快乐一会儿是一会儿，我们还是从长计议，等着没有毒药的水来，是吧？也能解渴，也别喝毒药死掉呢。所以我把化学类强迫的降脂类的药物，我给它用一句成语，就这句话，饮鸩止渴。为什么呢？西药降脂是真快呀，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再检查，血脂正常了，正常了，脂肪肝得上了。因为人家说明书告诉你了，毒副作用就是导致脂肪肝，是吧？你是把血脂正常了，回后呢你把管全身脂肪代谢的这个大将军，你给他弄得得病了，报废了，你是治病啊还是自杀呀？就像有的人为了治一个皮肤上的毛病，抹激素吃激素，后来骨头坏死了，你皮肤顶多是养一养难看一点，现在好了，人干瘸了，残废了，孰轻孰重，是不是？所以治病啊，千万不能有奶便是娘啊，你得分清那奶有没有毒，对不对？哎，另外咱们吃保健品吃药千万别奔着免费。哎，这是咱们把上节知识复习了，这是给大家讲了血脂了，是吧？脂肪肝比血脂高，病还要严重啊，不能丢了芝麻丢了西瓜捡芝麻啊。另外至于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什么好蛋白坏蛋白，哎，你只要会看那化验单就行了，是吧？看不明白问大夫。哎，但是他真正调下来，记住脾化湿，哎，是人的五脏的功能恢复，降血脂都是支持疗法，绝对不是化学勾兑疗法。我拿化学药把油脂给它中和，你中和不了，你那边中和了，你可能把别的内脏给坏了，是吧？所以人的代谢就是恢复人的本能啊，恢复人的本能，适者生存啊，适者生存啊。说完了血脂，今天说血细胞，白细胞说了，红细胞我们简单的说了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是啊？啊，就像那喝酒似的，喝一杯叫酒驾，喝一瓶多了叫醉驾啊。所以糖化血红蛋白也是这样的，是吧？看你那个血红蛋白的含糖量，是吧？含糖量低于 6%啊，你排除糖尿病，高于 7%， 那就给你定糖尿病。哎，含糖量在 6.5% 呢，你糖尿病理想值慢慢都能摘帽子啊。今天我要说的是细胞电。你看血红蛋白这个红细胞啊，是吧？它带电，哎，科学家研究它带一个负电荷，是吧？就像人，你打了个灯笼，咱们100人、1000人都打了个灯笼，排着队在大道上走，这些红灯笼串成串，远远的一看，是一条红线。哎，人的红细胞就是这样排着队，在动脉和静脉，在小血管到那微循环的时候，那就一个挨着一个。啊，你在小动脉、大动脉，或者这个小静脉里边，它是打着漩涡 并排好几个十几个排着队跑啊。我要说什么呢？啊，说说血粘度高啊，这个好多人不懂啊。医院检查说我血粘度高，你说我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我咋血粘度高呢？哦，粘度高啥意思啊？啥意思是吧？给大家讲讲，我们吃大米饭和吃年糕，吃完大米饭牙是干净的，你吃完年糕或者你吃什么这个粘的东西，它就粘到牙上，粘糖、苞米糖粘牙上，你不刷牙那牙就粘着糖龋齿粘住了。说那红细胞它还能粘住吗？哎，能粘住，是吧？所有人的红细胞啊，它都带电，是吧？这些红细胞定向移动，所以人才能有心电图、脑电图，都是因为你是活着的，细胞带电，活动着的血细胞形成电流，所以心电图才能测出你心脏有没有病。啊，好多人看完心电图不会看，哎呀，我心脏低电压呀。啥意思？不是说心脏低电压，是心脏供血的红细胞电压太低了，血流量少了，缺血了呗。那还有的病人，我心脏高电压呀，啊，你高电压呀，你心脏血流量太大，太兴奋，你就容易心肌劳损，是吧？说电流大家不咋懂，那我说人流大家不就懂了吗？平时道上大中午的没啥车，一到上班下班那人呐车呀把大道堵的呀，我告诉你，堵车的时候叫高电压。没有说我这人就喜欢堵车，越堵越高兴，一堵人脾气也大了，一样。所以高电压的时候容易血管堵，低电压的时候血管堵不堵？低电压的时候道上没车，是不是？半夜十二点道上没车，但有啥？有贼。你说我下夜班，天天半夜十二点回家，你最好找个人送你，或者你和同事一起下班。半夜十二点，那不是小偷，就是在强盗的道上溜达，他容易打劫，对不对？哎，说一样啊。你低电压的时候，你血流慢。慢了它也容易堵啊，慢了也容易堵，快了是血堵，慢了它也堵。所以如何才能不堵呢？遵守交通规则，谁都别闯红灯，谁都别夹蝎子，谁也别插队，是不是？中国人最愿意插队，这点我们得向老外学习。挤什么呢？有什么挤的？你这顿饭早吃了，你这天 早到家了，你能到家就睡觉啊？你睡觉你能明天早上不醒啊？所以什么事别着急，哎，你不着急了一切就平和了。那么怎么样才能不着急呢？哎，稳压，让这电流稳定。那谁来管电流稳定呢？谁能给红细胞血红蛋白给它充充电，电压高的给它放放电？哎，这种作用叫抗氧化。抗氧化就像冬天特别干燥，你穿化纤衣服，你摸哪都特别，穿那个假羊毛衫一脱，咔咔咔的直响，直冒电火花，静电。怎么办？你家里保持环境潮湿点，你平时你多喝点水，你心情缓和，你人就没有那么多的静电，一个道理。哎，所以原花青素还有这个辅酶 Q10 是吧，吃它管什么？大伙儿都明白，吃它补元气，呵呵。啥叫补元气？补元气就是告诉你吃饭香，哎呀有味道，能消化啊。睡觉呢香，不做噩梦，不烦躁，不睡觉跟人吵架啊，起个夜回来还能睡着。走道呢有劲儿，不但有劲儿呢，它还不烦躁，不忙的，不着急，这就是你这个人电压平稳的表现。 什么是电压平稳？就是细胞核，哎，电压平稳，没有过多的自由基，没有过多的小循环堵塞，啊，没有过多的炎性细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血脂不高的人，但是吃完饭老困的人要吃普参康和 Q 十的道理。Q 十叫细胞活化酶，哎，普参康叫原花青素，补你细胞电、细胞核的能量，是吧？所以防中风，别等瘫了、麻了、半身不遂了，哎，你感觉疲乏无力啦，你感觉脾气暴躁啦，你感觉人精神头不足了，你就得给细胞充电了。哎，怎么充电？辅酶 Q 十加上原花青素，就是咱们那个普参康加 Q 十，啊，那有的细胞还有毒，怎么排毒啊？给它补点微量元素，硒有助于细胞排毒。你看，这是元气基础疗法。其实中风不是什么巧病，不是什么疑难病，它的康复和预防也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说这个中风和血管的关系，讲的是中风和血液的关系啊。一个是血液里边的油脂，是不是啊？多了不行，多了长脂肪肝，少了不行，少了营养不良啊，平衡了才行。吃什么平衡啊？啊，饮食你要平衡，首先是吧？回过头来呢，从保健品这儿啊，我们吃这个什么山楂丸啊，这是中医中药啊。啊，我们还要早睡觉，不要熬夜啊，还要适当运动啊。已经形成动脉硬化、脂肪肝、动脉斑块的，我们吃什么？哎，吃三七银杏茶多酚。你看，你什么毛病对应什么保健品啊？那细胞能量不够的呢？啊，细胞不带电了，天天往一起粘，形成微血栓怎么办？给细胞充电。啊，长白山野生葡萄的籽儿，哎，提纯这个什么呢？原花青素啊，原花青素啊，啊，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这都提高细胞活化酶嘛。今天说血管方面的问题啊。血管啊，无外乎这个动脉、静脉，是吧？小动脉、小静脉啊，最后还有一种血管分不清它是动脉它是静脉了。什么意思？怎么还有分不清的？是吧？哎，当然有分不清的啊。因为呢，动脉血它是动脉血管是来输送养分的，静脉血管是回流，哇，往心脏回流，回收垃圾血液的。而这动脉和静脉啊，它就跟那个电线似的，是吧？一个零线一个火线并行，但你光有电线没有用，最后你家是不是得有灯泡，是吧？那当你家那个灯泡一头接着电零线，一头接着火线，最后嘣灯亮了，你说灯泡点亮那个钨丝，它到底是零线呢还是火线呢？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身体的微循环，这个小血管，是吧？它就相当于这个灯泡，是吧？动脉血流进来，产生生命功能，变成静脉血代谢，从静脉流回去，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说微循环了啊，因为改善微循环，它需要一个气的过程，啊，因为微循环一旦障碍，血过不去了，叫气，怎么办？啊，要吃这个思齐改善肺的功能，是吧？肺是气血的二次输布啊，啊，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还要用磁疗啊，是吧？经络疗法这等等， 微循环障不障碍你跟那个中风啊挨不着什么边儿，是吧？挨不着什么边儿，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脑梗它堵的也是小动脉、小静脉，啊，微循环堵了不叫脑梗，这得说清楚啊。因为微循环的血管非常细，血细胞在微循环里都得扭着身子才能过去。它不像一个门能过俩人、三个人一起走个门卡住了，那微循环比门还小，它是窟窿，啊，更细，啊，更细。而引发中风的都是毛细小动脉、毛细小静脉。哎，那么中风的发作主要是从动脉血管来说，哎，就是有个动脉硬化的过程。那一说到动脉硬化，哎，就有几个名词儿啊，医院那个大夫给那病历本上写那几个名词儿，你会看不？你懂不？大夫也不说呀。是大夫他的职责是治病救人看病的啊，他不是得不得说评书。所以啊，下面说这几个名词儿，如果你原来医院的医生说不懂，你在我这儿你听懂了，你就知道你该怎么保健了啊。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啊，一个叫血管的弹性，一个呢叫血管的脆性，一个叫血管的顺应性。你看，哎，一个珠是一个珠子，你把十几个珠子用一个线儿穿上，它就是个链子，对吧？你把十几条链子横着再穿上，它就是个帘子，对不对？由点连线，由线及面，哎，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不是？哎，这就是一个养生的网络。你不要认为哈，我大学一毕业我就医学全懂了，不对，你得有临床经验和知识结合起来，它才能形成全面的网络。所以今天给大家说几个点啊，四点啊，四点名词啊。第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啊，有的人说，哎呦，我不能喝粥啊，我喝粥长粥样硬化，胡扯啊！动脉粥样硬化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或者叫打比方的一个比喻句儿。把血管里粘在血管壁上的，是吧？不通的阻塞物，像粘粥一样的附在血管壁上的垃圾，比喻成粥。实际上是粥吗？不是粥，是胆固醇，是脂质，是吧？是这些垃圾。所以动脉粥样硬化，不是动脉血管里边有粥，是有粥一样的粘稠物。形象像粥，本质就是胆固醇，哎，堵塞了血管，导致了缺血和供血不足。第一个名词，动脉粥样硬化啊。第二个名词，血管的弹性。什么叫弹性？是吧？小姑娘、小伙子年轻时候能下腰，你到老了，你给我下个看看。老头子、老太婆一下腰，得腰椎间盘突出了。那筋呢松了，老错位，对不对？哎，这是筋的弹性。血管也有弹性，是不是？小伙子喝酒蹦迪都没事，老爷子喝酒蹦迪看看，脑出血、眼底出血、血管爆裂。所以这个弹性指的就是血管平滑肌当中的纤维的韧性。人到老了，脸上长皱纹的时候，你皮肤弹性变差，年轻的小孩那脸都像能捏出水来一样，水汪汪的有弹性，那他那个纤维就非常好。能改善你皮肤弹性的食疗，就改善你血管平滑肌的纤维层的弹性。这个就叫什么呢？哎，血管弹性的问题啊，哎，血管弹性好，它就不硬化，你皮肤都满脸皱纹了，你弹性不好，你血管就硬化，不是当当硬，就是弹性变差，叫硬化啊。那个弹性和顺应性其实是一个问题，顺应性好像猴皮筋似的，它就有弹性；顺应性不好，一抻就折了，那就弹性变差，一抻就折了，弹性变差，脆性增加。所以说，你看有那人得了一辈子病， 30年前、20年前就得病，现在还活着呢。说这人活得真筋道。有的人啥病没得过，嘎嘣一下得病就死了。所以说人说，哎呦，现在人命怎么这么脆呀？为什么脆呀？得个病连治病机会都没给就死了，不就脆吗？一个什么呢？塑料杯子到地下嘣弹起来了，是吧？没摔碎。一个玻璃杯咔嚓掉水泥地摔稀碎，脆不脆？对吧？所以血管的脆性和弹性正好是相反的一词。说你那脆性增加就是容易破，脆性增加就是弹性变差。啊，我们讲骨质增生的时候就讲过，骨头里边的胶原和骨头里边的钙质，胶原提供弹性，那个钙质提供什么脆性，提供的坚硬程度。到老了骨头脆了，骨质疏松没有弹性了，对不对？啊，这是关于动脉血管硬化的四个名词。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诸多慢性疾病现在已经步入了复发甚至加重的阶段，那么在众多慢性疾病当中哪些要命啊？是不是啊？疾病的防治我们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重点，是吧？有个次第的顺序。那么老一辈讲啊，说人百病首中风，所以冬天容易复发加重的四大类疾病，是吧？那么这个中风的预防将成为重中之重。那么中风病啊，是对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统称。中风病发病突然，是吧？轻则肢体麻木，语言色顿，重则偏瘫，半身不遂，甚至呢危及生命，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和那个心脏猝死啊异曲同工，说法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虽然中风为突发性的疾病，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从我们养生保健预防包括医疗的角度啊，医院的医生你也要明确这一点啊，不是中风治好了就没事了。你不要认为你住了15天医院，你打了2天吊瓶，你抢救过来，你万事大吉，非也。中风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虽然突然发作，却有一个慢性形成的过程。一次救了命，不代表相安无事。所以我给大家讲了，我说心梗放支架，梗的地方管了，支起来了，你其他没支的地方可能还会梗，知道不是？所以你这次中风救过来，你下次不代表不会复发。所以防中风叫三防啊，叫三防。哪三防呢？对于患病的高危人群啊，高血压病、糖尿病、低血压病、高脂血症、脂肪肝、颈椎病、心脏房颤，包括骨折外伤 啊，说中风那些原因我们都听过了，怎么还和骨折外伤有关？没错，大家都知道骨折后那骨髓腔，老百姓的俗话，会有骨损油，我们叫脂肪颗粒，通过血循环入血，而这个脂肪栓子也容易导致中风的发作，是吧？我们动脉装硬化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逐渐堵塞，是吧？那么如果骨髓腔一旦骨折了，是吧，长骨的骨髓腔那个脂肪直接入血，它也可以中风啊，所以骨外伤后也容易中风，这俩要把它认识到。那么中风六大病因现在增加了一个骨外伤啊，或者什么呢，老人的跌扑啊，突然间摔倒，哎，突然间摔倒，哎，这都可能成为中风的诱因，八个原因了。所以中风防发作，预防急性发作，就要知道它的高危人群。这是中风三防当中的第一防，是吧？第二防呢？啊，得了病了，已经发病了，到医院救命去，是吧？说中风急性期咱们吃点什么保健品呢？我们不住院，住院呢十几天得两三万块钱，我们吃保健品，你可劲儿给我们吃，一个月3000块钱5000块钱吃不了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吧？人呢不能过界啊，不能超越这个雷池。养生的你就做好养生工作，你别去伸手给人救急。所以中风保命，急救请拨打电话120，请到医院去救命。啊，千万别逞强啊，说中风发作人事不省，口吐白沫，口角歪斜，是吧？你在家呢，你说赶紧呢给他灌普生康吧，我说别扯这个，送医院。所以保健品你起的就是保健作用，是吧？你别保健了十来年有点经验了，病好了不少了，你跑这儿来给人救急性中风来了，是吧？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守好本分，是吧？所以中风的急救在医院那15天呢，那一个月呀，是吧？那3个月，中风发作后3个月叫急性期，这3个月保命的是白衣天使，是医院的大夫，各司其职，高下不相慕，是吧？你别看人家住院15天花2万，花3万，住院1个月花10万，花20万，哎呦，那钱来的真容易，真多啊，没那金刚钻，甭揽瓷器活，是吧？别看人家挣钱多，甭染红，是吧？别光看那个贼吃肉，你也看那贼被抓着挨打的阶段，是不是啊？是吧？医院一个中风，没个3万5万救不活，救活了钱花了，那叫花钱保命；那有救不活，那家属在医院闹的，你也不是没见着，是不是啊？关在太医院的也有。啊，所以这时候人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是吧？那么为什么我要说到中风预防第二防叫防什么？叫防复发啊，防复发。在医院你听大夫的，既来之则安之，是不是啊？中国人古人道叫井水不犯河水啊，你没有高血压，90-140的血压，大夫让你吃降压药叫坑你，你在医院抢救呢，你在医院住院呢，大夫的药不吃，你拿着保健品跟大夫臭显摆什么玩意儿？所以这个一定要听清楚，在医院一切听医生的，和治疗有关的事儿都听医生的，至于你什么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走路这些养生的，你能做做，做不了回家做，别跟人大夫拔犟眼子。那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啊，一个是不必 不要惹出了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叫既来之则安之，中风急救在医院，那么防复发也就是半条命期间的保健，中风后三个月叫急性期，是复发的高发阶段，心肾相交防中风，这是中风的急性期，从发病那天算，三个月之内都叫急性期。有的人说我发作刚治好，刚救过了一个月又犯一次病，那急性期怎么计算？从你这次犯病后再往后算仨月啊，就像你洗件衣服没洗干净，拿洗衣机又洗一遍，你能从第一次洗那遍时间算吗？算不了。所以你得从第二次洗完了算它什么时候干，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这叫中风的二防啊，防复发啊，防复发，按半条命预防。中风还有一个三防啊，还有一个三防。你看中风是突然发作，表面上看是急性病，是吧？中风扑倒，语言不清，神志不醒啊，半侧麻木，半身不遂，甚至脑卒中，突然发作。但是我告诉了，它是一个慢性形成过程，是吧？慢慢的动脉硬化，慢慢的斑块形成，慢慢的血管腐蚀，完了之后突然堵塞，突然破裂，叫慢性形成。那么中风病不但慢性形成，还有一个慢性的损伤。什么叫慢性损伤呢？花儿一天不浇水不会旱死，但你连续一个月不浇水呢？你说我这耐旱植物两个月不浇水，三个月不浇水，一年不浇水呢，肯定会旱死。所以中风是突然缺血，突然症状，你救活了你不代表把供血给打通了。所以中风还有一个慢性损伤，这个大家要做记录啊。人没有个十年八年的疾病形成过程，它造不成中风，除非那些脑外伤，是吧？出现脑外伤、脑血管畸形，剩下都是十年八年形成。从发作那天算，发作急性发作后三个月都是容易犯病的，叫急性期，不能锻炼，不能饱餐，不能摔跟头，不能情绪激动。三个月到半年叫恢复期。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哎呦，我中了个风，也不会说话，也瘫了，哎呀，这人成废人了，残了，啥时候能好？啥时候能好？从你倒下那天算，你活过来了，就算命大。你什么时候能好呢？你三个月内没犯，这就叫好一半，是不是啊？因为二次复发，中风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都是翻倍的，所以一次发病后三个月没犯，这叫好一半。那么另外那一半什么时候好呢？从发病后三个月算到发病后的半年又三个月，这叫快速恢复期。这能好多少呢？好一半的一半，是吧？那么从这半年再往后算，算到三年，算到三年，这好那一半的剩下那一半。所以中风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三年见分晓啊，三年见分晓。那三年后呢？是吧？三年后是个慢性加重期。所以中风第三防叫防老年痴呆症，防脑萎缩。你看啊，所以中风三个月没犯好一半，是吧？半年后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最好状态？三年左右。那过了三年不再恢复了吗？过了三年又快犯病了。为什么呢？慢性加重期。所以中风后三年的缺血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是不是啊？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包括帕金森，是吧？脑梗帕金森，是吧？脑梗是堵了， 帕金森是什么呢？是多巴胺分泌受障碍。为什么受障碍？缺血受障碍呗。所以不要把什么病都扣个帽，哎呦，疑难病，这个病太奇怪呀，太奇怪。对于傻子来讲，什么都奇怪，对不对？所以你要分析出这里边的道理。所以中风三防，防的是脑萎缩，防的是老年痴呆，防的是帕金森震颤麻痹，这是中风的三防啊，三防。第三防是防老年痴呆，防脑萎缩，防帕金森，这是一个长期的预防。那和中风相关的三个因素，血液，我给大家讲了血细胞和血脂，血管给大家已经分析了什么是弹性，什么是脆性，什么是血管顺应性，是不是？哎，这给大家都讲过了。今天呢，说说血液的动力性，这个就叫血压。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做个记录啊，高血压是病，是吧？但是不是高了是病，这说点绕嘴啊，这绕嘴，绕嘴绕点吧啊。高血压是病，不是高了是病，高了是症状，把血压憋高了的因素是病，所以吃加药掩耳盗铃，这大家一定要把它闹清楚啊，因为这块知识啊和我们平时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高血压你就吃加药吧啊，高血压终身性疾病啊，高血压吃一辈子药，这都是传统医学界的莫大的谎言。那有人一辈子没吃降压药，一辈子没得高血压，怎么解释？对不对？后来呢，美国高血压病联合会、世界高血压病学会做了全面分析，高血压需要综合全面治疗，而不是降压药的单纯降压，需要饮食、情志、运动，是吧？包括配合保健综合的调理。所以在这儿我们再听这句话啊，高血压病它不是血压增高的病，它是以血压增高，高压超过160，低压超过95，平时安静状态下就这么高，以此为症状，而导致血压增高的原因，血脉的瘀阻不通是病因。所以高血压病你是降压治标还是疏通血脉降阻化瘀治本呢？是吧？所以废话说了一箩筐，那也叫废话，是吧？精辟的话两句，两句解决问题，高血压就说这两句啊。回过头来说血压别光说高，是吧？高血压是病，是瘀阻憋高了会爆炸的。那么低血压呢？低血压是隐形杀手，写本上啊，低血压是隐形杀手，加上一句中老年朋友健康的隐形杀手。为什么年轻人不是啊？是吧？有小姑娘说，我60-90啊，我就是晕点呗，我怎么没中风啊？别着急，是吧？别人60岁中风，你50岁就能中风，为什么呢？你低血压提前衰老吗？是不是？所以中风啊，它不光是血压高低的问题，还涉及到血管里边有没有可以堵塞的物质，叫血液纯净度的问题，是不是？那么低血压是隐形杀手，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大家记住，血压到底有什么用？血压是推动血液在血管 在全身的血脉当中奔流不息、循环不止的动力。这个动力太强了，叫跑死马。这个动力太弱了，这车就会停车。所以血压是生命的活力的表现。活人有血压，死人没血压。高了会要命，低了会慢慢的悄无声息的也是要命。那么血压多少最好啊？这车开到什么速度最省油啊？对不对？哎，什么血压人最长寿啊？年轻的时候80 123刚刚好，60岁往上是吧，是一部老车了，是吧，也生了锈了，是吧，也长了褶子了，是吧，弹性也差了，一部老车特点费油了，对不对？一个老车你也想用同样的油耗跑到同样的速度达不到，所以老车就得检修啊，通通油路吧，对吧、啊、所以人到60岁往上，多少的血压是健康的呢？90-140的老年人的血压是长命百岁的长寿血压。说我60岁往上了，我还80-120，已经开始成为脑萎缩、脑梗塞、老年痴呆的预备役部队。你说我60-90，我今年60，那你可能已经得上了啊，就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我刚说了，血压推动血液流动，血液流动人才有生命，人才是活的。动力弱，活力弱，加速老化，推行性改变。那么血压的这个形成，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呀？表面上看就是心脏蹦的，而实质上呢，你马光蹦的，没给它套上套，它能把车拉跑吗？所以马跑得快，还得有那个车呀，车轻啊，你给它装100吨，马累死也跑不动，对不对？所以循环系统，循环系统它是一架马车，心脏是匹马，拉着这架马车，这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呀，影响血压，心脏、血管、血液，这都是相关的。所以低血压你别光说，哎呀，我心脏不好。心脏好不好，跟血压低密切相关。啊，你吃的多不多呀？贫不贫血啊？你平时运不运动？你肺活量低不低啊？你血管紧张性低不低啊？很多的原因。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低血压它是造中风的隐形杀手，是吧？原来是高血压是导致中风的罪魁祸首，叫主犯啊！现在告诉你，低血压从犯，而且低血压呢还是什么呢？隐匿的罪犯啊，往往被人忽视。所以啊，在医疗界对低血压几乎无药可医，是吧？顶多给你开点补血补气的药，一停药一加上油，血压上来了，一停药一收油，得血压又低了，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所以低血压的调治啊，从中医角度讲，低血压是元气更亏的人群啊，更难调治。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丰中店是在丰台区丰中